想天长我的爱情短。

什么都没改变。 大地留下我的梦，今天要带走我的情，天上星星一点点，思念到永远。 你手心，你身影。 中寻找